各位皮囊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赵毅，也是我们这一部由猫耳 FM 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的广播剧《皮囊》的导演。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刑侦广播剧《皮囊》的第二季，也是完结季，我们终于可以上线了。距离第一季结束刚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里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也都懂，然后拖了这么久，以至于我们的小演员孟昭配音的小演员孟子燕同学已经从一个少年的小奶音成长了一个小老爷们儿音，然后逼不得已让我们就只能换了一个演员哈，这个也是我们的遗憾。对我们整个剧组来说，可能在停滞的时间体感上来说要比你们都长，嗯，但是所幸结局是好的，然后我们第二季终于上线跟大家见面了。然后下面呢，我想让我来领大家抢先看看咱们皮囊的第二季到底有哪些听点啊。我个人觉得啊，有七大听点献给大家，以下言论完全是代表这个赵毅自己的观点啊，不对那什么负责吧。第一点应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经过了重重审核之后呢，我们听众朋友们想听的喜闻乐见的内容还在吗？答案是在的，必须在啊，不然大家听什么呀。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一个点是这个故事能够成立的基础，需要配合审核的呢更多是与现行法规相关的内容。我知道大家都替我们操碎了心啊，然后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听听编剧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啊，这是第一大听点。第二大听点，剧情上第一季延续下来的所有的谜团还有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比如说赵云华怎么就跳楼了啊，周衍约陆时琛到底想聊什么呀，内鬼是谁呀，到底是谁设的局啊，这些一切都将在第二季揭晓。在此呢，我建议大家再听一遍第一季啊，就是以防开播之后呢一听的时候，哎，这哥们谁啊，哎，这又是谁啊，哎，这个老师他拍的是谁来着，我们全都忘光光啦。因为第二季会不断的 cue 第一季出现过的人和线索，然后两集结合到一起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圆啊。第三点呢，随着第二季的侦查深入，更多新的人物也即将出场，然后更多内情也将挖掘出来，我们所有的配音演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啊。当然了，这个关于刑侦队长赵毅也还有戏份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其实故事走到最后啊，比起 boss 到底是谁，然后此人为何要这么做，此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背后的缘由更加的动人心弦啊，我个人认为哈。第四呢，就是第二季不可能少得了动作戏啊，因为这个刑侦戏跟动作戏，刑侦剧跟动作戏是分不开的，是不是？然后甭管是人在动还是别的在动哈，后期老师说了，第二季所有的场景、气氛、音乐、音效啊等等，难度都是第一季的 plus 版。追车、跳楼、抓人啊、跳海，每集做的时候都仿佛在渡劫。他们说原词啊，每集做的时候都感觉在渡劫，每个雷劈下来角度还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欢迎大家亲耳听一下，感受一下后期老师们到底是怎么渡劫、怎么仰卧起坐的哈。第五大看点呢，皮囊第二季的走向是犯罪悬疑，因为过去啊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疑点跟眼下的新证据一一对应，身份和理性的撕扯，孟昭对陆时琛的怀疑到达了临界点，两个人正式摊牌了，然后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原因进行了一些心理和身体上的对抗啊。这场戏呢，剧组该如何编排呢？然后我们的主役郭浩然老师和郑希老师如何飙戏呢？然后我们的后期老师如何的推波助澜呢？就请我们大家一起在证据里来寻找吧，好吧。第六大看点，这个撕扯完了当然得和好啦，是不是？不以谈对象为目的的和好那就是耍流氓嘛。我们来看看声罗的音乐组这次怎么给他们俩的和好随个礼，是不是？怎么也得唱首新歌，然后祝个百年好合啊。然后第七大看点呢，就是第二季的亲情啊，也是一个点。相信大家对第一季里很多若隐若现的信息都有各种猜测， 第二季会让这些草蛇灰线现身啊，让大家看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我个人觉得还挺虐的，比第一季的小叔和孟昭少年时代的经历还要虐。我觉得应该是见证信仰的崩落和塌陷吧。当然我说话夸张啊。其他的呢，就真的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能追一下皮囊啊，追着听啊。虽然我特别理解大家，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想播完之后一口气听下来，但我们没有追的人不好，我们哪有动力做下去呢，是不是？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能够追追更啊，然后顺便把第一季也听一听。我作为从业者和作为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讲，我希望皮囊大卖啊。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小伙伴们，然后我们正剧里见，拜拜。